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1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年底完成。 北京将建立3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体系。 教育部发布通知，鼓励师生就地过中秋国庆。 生活小贴士板块关注，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一站式网点增加到315家。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昨天市教委会同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人社局和市通信管理局，结合本市实际，发布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实现与具体程序。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现有登记为营利法人的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并且符合双减政策要求、办学规范的，可以申请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应在今年底前完成，超过时限仍然没有申请登记非营利法人的营利机构，将依法终止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办学资格。 即日起，营利性机构不得组织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招生收费活动，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监督检查，查处营利性机构组织义务教育学科培训以及利用重新登记非营利法人侵害学生和员工合法权益行为。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近日查处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自营的游戏平台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对这家公司作出警告罚款10万元，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据介绍，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将坚决落实防沉迷工作各项要求，对重点行业、主要网站开展点穴式督导检查，逐步建立对网络违法行为的实战化机制和管控机制，查处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北京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发展办法（试行）》，在全市建立3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有条件的区根据需要建设区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申请建设市级和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申报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条件包括每年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10000个，服务就业和人力资源流动不少于200万人次，园区年度综合贡献要超过1亿元等。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已经有3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分别为通州园区、海淀园区和朝阳园区。 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本周启动今年第5轮市级点穴式执法专项行动，聚焦挥发性有机物 VOC 管控，在全市选取11个街道乡镇开展为期1周的全面检查。 行动第一天，执法人员共检查各类企业和点位82个，发现问题17个。对发现的问题，将结合申诉结果移交所属街乡镇，督促属地政府按时将问题整改到位，并进行情况反馈。 市养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与北京警方昨天走进东城区东4社区，开展倡导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据介绍，今年以来，警方已经处罚8000多起违法养犬案件，包括在禁养区内养犬、未经登记年检养犬、逾期不办理养犬变更登记等等。 北京警方提示养犬人外出遛犬拴犬链，注意避让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和儿童，及时清理犬只粪便，创造人与犬和谐共存的生活环境。 2021年北京秋季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昨天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揭开帷幕。作为北京花果蜜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之一，300多种新优植物品种集中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金旭的报道。 本次推介会分室内和室外展区两部分，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大家不仅能欣赏到月季、菊花、一串红等170多个北京自育花卉，还可以看到紫菀类、干野菊、冬灵草等北京特色乡土植物。展示北京花基调控技术的梅花、西府海棠、丁香等也会在这里集中绽放。世界花卉大观园园长石文芳介绍， 我们园区随处可见的各种珍奇的花卉，这次展览呢，我们一共集中了350多个品种，其中呢170多个是新优品种，50余个是咱们的乡土植物，其他呢还有一些引进的各种的新优的品种。展览持续到10月7号。 乐一个呀！ 新品种展示在设计上融合庭院花园和地景艺术景观，用明快的色彩点亮展会现场，卡通的造型让整体景观更加生动活泼而富有趣味。走在蜿蜒的路径上，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特别美， 这个花呢不是这季节开的，可是它开的还挺好， 跟一般的花不一样，挺艳丽的，完了比原来的花要好看。 从2006年开始，北京大力研发自育花卉新品种，15年来全市共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品种200多个，推广100个，推广面积5000多亩，并研发相关配套新技术340多项。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高级工程师李美霞说， 我们举办这次推介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到北京的园林绿化建设当中去，让更多的园林绿化行业的企业重视我们花卉科技创新，这些成果转化之后才能真正推向市场。 怀柔区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昨天拉开序幕，文化节将依托水长城独有的明代板栗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8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以弘扬板栗文化、传承文明之风、献礼建党百年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15号到10月8号。期间市民可以在明代板栗园欣赏到百余株古栗树，特别是中国最美古树之一栗树王历经800年的风采。游客可以在板栗园采摘优质百年原生板栗，参观板栗文化长廊，了解板栗文化内涵。近几年，水长城在差异化经营中致力于打造户外探险公园。文化节期间，游客还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水长城景区刘小娜介绍， 比如说皮划艇畅游水长城，在浩明湖留一张皮划艇的照片，参与天空周末亲子露营，还可以参与定向越野、坝降等活动。同时，丛林大冒险、夺宝猎人活动还让小朋友和大朋友在节日期间体验到挖掘、考古、夺宝的乐趣。 文化节恰逢中秋节，届时景区还会通过腾讯视频进行观星赏月。为了给市民带来方便和实惠，水长城联合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绑定信用卡、微信购票满100减50的活动。另外，景区还开通了木巴士直通车、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直通车，游客即便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也非常便利。详细情况可以在水长城官方微信账号查询。 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4:33，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央视新闻报道称，成都、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泸州市已经启动1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国家大剧院主办的2021台湖艺术周即将在本月25号开幕，7场涵盖了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将相继在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艺术周将持续到10月6号，国庆假期市民也能前往舞美中心观演。 在八达岭长城西北20公里处，一片山谷中有上百处人工开凿的洞穴，关于它的由来与用途至今仍然是一片谜团。本期京郊亲子游目的地推荐，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您认识下延庆的古崖居。 古崖居遗址是国家3A级景区， 和八达岭长城一样，都是在延庆悠久历史长河当中古人留下的壮观遗迹。古窑基虽然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1984年北京市第4次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2013年3月晋升为第7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庆古窑基景区负责人李文涛介绍， 古窑基顾名思义，它是古人在山崖上开凿的石窟洞穴遗址，在海坨山脉中一共有8处，这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现在保存的这里石室一共有137座， 这些石室面积总计10万平方米，藏在东西走向两山形成的峡谷中，峡谷崎岖弯转，使得山寨十分隐蔽。石窟居室分布在面向西南的东侧山体之上，西侧山体高于东侧，整个山寨避风朝阳。古崖居石室包含了厨房、卧室、马厩、储藏室、议事厅等用途。从开间上看，有单间、双套间、三套间，而从分层上看，有上下两层、三层，最多有5-6层相通连的。古崖居系何人开凿？开凿于什么年代？作何用途？从发现之初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经过勘察考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假说。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距今1000多年前，我国五代时期，延庆北部山区曾活跃过一支游牧民族西西族，这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山寨。在北京最美的时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进山赏秋，同时开展一场文化探秘之旅。景区成人门票54元，学生27元，60岁以上老人与6岁以下儿童免票。 记者昨天从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了解到，中秋将至，依据疫情防控形势，卢沟桥景区在中秋节期间9月19号到22号不开放夜场，白天景区正常开放，开放时间7:30到19:00，18:30停止售票。 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目前整个教育系统18岁以上的师生员工疫苗2针的接种率超过 95%， 12岁到17岁全国范围内接种率约为 91%。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临，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非必要不离开当地，高校要做好留校人员的后勤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昨天公布，方案明确，到2025年，在源头减量方面，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现象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1000万个。 媒体素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开幕，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新京报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24号到28号举办。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第一次出现中介费双向收费模式，二手房交易卖家也交佣金。 北京青年报关注，因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据统计今年雨水比去年偏多90%，北京汛期第一次延长到9月30号。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20分钟，北京新闻7:20开始播出，重点关注让出文明，守住安全，本市交通部门通报斑马线上交通事故警示案例。 他叫于文静，曾荣获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最美志愿者等光荣称号。转业后，他成为通州区的一名人民警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带头组建了运河星志愿服务队。今天中午12:20，新闻天天谈邀请于文静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一起聊聊志愿这件事儿，欢迎收听。 韩先生在一家商贸公司购买贵州茅台酒4箱，并支付货款67200元。随后，韩先生以商品是假茅台诉到法院，请求判令退货退款和10倍赔偿金672000元。法院经过审理后，却以韩先生不是消费者为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样是购买商品，为什么韩先生就不是消费者呢？ 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和您说说男子买假茅台十倍索赔被驳，原因何在？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器启动，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公布，丰台市场监管局进行节前大闸蟹检查，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交管部门在前期设立178家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即日起再次推出137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了315家，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网站上主页公示。 交管部门提示市民，请优先选择此次公布的315家便民服务点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便民服务点可以为同品牌电动自行车办理登记上牌业务，不需要提前预约。 下一步，交管部门还将进一步拓展便民服务点的数量，预计9月底前还会有更多便民服务点开通运行，最大限度满足市民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需求。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4摄氏度。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昨天夜间本市出现了小雨天气，今天早晨到中午有小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4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2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健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学生减负，教师增压，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第一个学期，教育质量能否保证？ 我看到这个双减啊，我担心他这么减会压低学校教育的质量。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发布已经1个多月，双减后的第一个学期也已经开学半月有余，政策落地正经历着最初的实战考验，新问题和新矛盾开始显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矛盾又该如何化解，实实在在成为了摆在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和家长面前的新课题。新闻热线就此展开调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提示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值得探讨的现象。 一线调查报道。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中小学公立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增强。然而，近日不少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家长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 老师的工作时长和工作压力随着双减的持续开展而增加，不少老师和家长对于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感到担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调查报道。 在8月31号举行的本市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李老师是西城区某重点小学从教近10年的语文老师，身为班主任的他近日向记者表示，双减政策落地后，老师的工作时间明显增加，很多老师在校时间接近12个小时。 双减之后是更累的，因为本来放学之后至少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嘛，但现在正常的放学时间之后，所有的老师都要报托管课程，所以基本上都得上课上到9:50左右。虽然跟学生说的是8:20正式上课，但是呢，学生到校的时间是上不封顶的，所以基本上7点多一点就得到学校。 海淀区某重点中学美术老师汪老师也表示，由于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生放学时间延后，老师们就要承担起延后的这部分时间的教学任务，工作量几乎饱和。 开学之后是这样的，一个美术老师呢，特别小课老师，他涉及到要跨学段，然后跨年级，然后甚至说跨越不同的内容，然后同时呢，我们本身还要负责学校的活动课和选修课，这时候工作量已经是很满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又要承担一个放了学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活动。 除了老师们的工作时长大幅度增加外，学生家长屈女士则反映，不少老师不仅要教本专业的课程，还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开设相关托管课程。 我女儿他们学校的校话是，其中一个课外班是太极班的，太极班是思想道德教育的老师来给上，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哭笑不得，就觉得老师其实也太不容易了。我还听到北大附中的某个分校的老师是信息科学技术的老师去教跳街舞，反正就是这种错位其实比比皆是。 家长的说法也得到了西城区某小学老师吕老师的印证，他认为很多学校目前的首要诉求是将学生的在校时间占满。 真正拿着这个当爱好的，就真的特别擅长的，可能还能得心应手一点。就那种赶鸭子上架的，然后就被逼着只能做这个事情的，那他就得拿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并且教的也不会专业，也不会系统，就相当于每天就给孩子找点事情来做呗。 在李老师看来，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学校课后托管课程的层次性和系统性都难以保证。 我看过其他学校课后托管的课程，你根本没法看，从1年级到6年级，他可能都有一个古诗欣赏，然后都有一个画画，然后剪纸啊之类的，包括他的素材的选择，那你到底讲哪一些，对吧？并且不可能从1年级到6年级这个课都是你上，所以他这个层次性根本出不来，系统性也出不来。 从教近30年的中学老师汪老师则进一步提出，由于教师大量的时间被上课占据，研究教学的时间会相应减少。汪老师非常担忧，这样下去最终会影响到老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我现在作为一个老教师，就我今年的话成教应该马上就30年，我看到这个双减啊，我担心他这么减会压低学校教育的质量。这个老师如果他没有时间去专注的去思考，去读教材，然后读教参，然后去理解和消化教材，他是凝化不出他个人的教学的方法的，就是说他要有一些个人的教学的观念，教学方法，争取在有限的40分钟内给学生达到一个有效教学。事实上现在老师疲于忙于应付每周的工作量，他的整个的效率下来了，就叫教学有效性下来了。 一线调查报道。 在采访过程中，西城区某小学1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向记者表示，家长们也看到了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希望教育管理部门能给予学校更多的支持。 我们家长其实不是说对学校有意见，学校它资源有限，它挖掘老师给老师很大的压力，我们家长其实也挺心疼的，家长也是尽可能的去提供家长方面的资源。就是我们认为其实应该是教育管理部门，你既然下达这个政策，你既然要公平，那你应该给学校相应的支持。 记者将在校老师和家长们的意见反馈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工作具体由各区教委负责。记者接着联系到海淀区教委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表示，海淀区采取一校一案的政策，由各学校根据学校的情况安排课后服务。 课后服务内容是一校一案，学校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然后还有就是校园的环境，看看是用自己的老师还是可以购买的，就是校外机构的这个老师进校来安排一些课后服务啊，比如说兴趣班、社团一类的，每个学校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西城区教委小教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西城区教委正在积极对接多种课程资源。 因为现在一个是双减刚刚开始，学校处于探索的阶段，也有学校跟我们反映啊，一个是人员不足，一个是资源不足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现在教委这块呢，陆续呢会引进这个我们区内的校外公管家这种课程资源，看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入学校，同时呢也会再看这个跟高校在对接，看高校有没有好的资源可以支持我们小学的课后服务。另外还有呢，就是后续吧，可能会有一些校外的，就是原来我们知道校外培训的优质的一些资源，我们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引进校内。 对于老师们反映的工作时间长压力大，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学生多老师少，压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没有办法继承这两年这个学位实在太紧缺，这两年孩子太多，然后我们每年也招很多很多的老师，小学老师尤其是低年级的这种太辛苦了，早晨很早就到，毕竟一个人精力也有限，他顾及到这个他可能就顾及不到那个，他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下一步将推进教师关爱工程，如实行弹性上下班，尽可能照顾到老师们的利益。 教师关爱工程也是我们去在推进课后服务的时候五大工程之一，除了要照顾学生这块，也要照顾到老师这块，因为老师这块保证不了学生的这个课后的质量啊满意度，他就上不来，弹性上下班这种让学校一点一点去落实。 海淀区教委基础教育科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双减政策刚刚落地，各方都在摸索前进，随着老师弹性上下班等政策的推行，问题可能会部分得到解决。 每个政策刚刚落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得摸索着前进，后期慢慢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了。包括不是教育部也在研究制定那个教师弹性上下班的时间吗？推行了以后，对老师那边的工作休息会更好一些。 一线调查报道。 双减政策无疑是对多年来唯分数论和教育内卷的纠偏，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老师和家长都对校内双减怎样执行以及实际效果表现出担忧。在多年关注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号博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阳看来，双减政策的落地较为仓促，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完善，需要社会给予更多耐心。 我觉得要这样去看，我觉得这个双减的上马可能比较仓促，你看就暑假八月份吧才有这个政策的落地，然后从这个政策落地到9月1号开学执行的中间的时间很短。我觉得对于学校来说，比如从外面机构去聘一些专业的老师，那从学校来说他可能仓促之间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如果给双减一些时间，比如下学期，可能很多家长提的这个现象呢可能会改善一些吧。 在陈阳看来，除了弹性上下班等关爱教师工程的推行，增加老师的编制，降低师生比，也是进一步提高教师教学质量，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 所以我觉得在双减的同时，得要给老师也要保障老师的福利，我觉得保障老师福利根本上就是增加教师队伍的这个名额，就是我们要增加教师队伍。 陈阳进一步呼吁，随着双减政策使中小学公立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增强，全社会应该对基础教育更加重视，给予更多的财政倾斜。 因为人才的培养其实小学这六年，中学的三年，九年义务教育是很关键的，对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在大学里边他已经可以说价值观都成型了，大学里边只是教他一些比较高难度的知识而已。但是中小学阶段对他的个人的人格的培育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的就是给这个基础教育多投入一些经费，我目前觉得是经费是不足的。 教育承载着千万家庭对未来的期待，如何在双减政策的指引下让教育重回正轨，让学生真正受益，同时保护教师利益，还需要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全社会多方努力。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